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人类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历史创造中，有四种文化范围最广，自成体系，而且光芒四射。它们分别是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而这四种文化曾经在一个地方迷人地交汇过，并且被最灿烂地表现出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文化圣地敦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有一条东起中国的长安，西到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并且连接延伸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漫漫长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一条伟大的中西贸易商道，一座辉煌的人类文化桥梁。而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丝绸之路和西道、羌中道、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大边关要塞敦煌。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着。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经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以及铜器。敦煌的自然风光同样毫不逊色，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橙黄的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了千年而不变，景色是奇异而迷人的。阳关及玉门关虽只余下了残垣断壁，置身其间却仍然能够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感慨历史的沉重和苍凉。但是敦煌真正引起世人注意的，却是因为莫高窟，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它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飞天4000余身，莲花柱石和铺地的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和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壁画当中所绘的大量亭台、楼阁、寺塔和宫殿，以及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的资料。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但美术史上记载的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和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那么敦煌是如何被世界所熟知的呢？这还得从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说起。据记载，1900年的5月，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打进了中国的国都北京。就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二个月，当时负责看管石窟的道士王元禄请一位姓杨的先生抄写莫高窟壁画上的题记。杨先生拿准备用来照明用的芨芨草捅开了第16号洞窟甬道北壁后面隐藏了900多年的一座秘密的暗室，从而揭开了藏经洞的秘密。王道士原来指望会有一大批的金玉珠宝入手银怀，不料他只看见了一堆堆缺头少尾、整残非一的古代写本、印本、翻画、绢画、铜佛以及破旧的法器。粗识文字的王道士不免大失所望，但是他仍然将几卷经卷送到了敦煌县的县令汪宗翰的手中。汪宗翰又把经卷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志。经史学家叶昌志立刻建议把所有的经卷送省城兰州保管，不料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公元1904年3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1906年的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来到了中国。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的王道士手中有古书，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斯坦因用了7个昼夜的时间，肆意地挑选着文物，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16个月后，这些珍宝被运达伦敦大英博物馆，当时就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于是法国、日本、俄国以及美国迅速组织了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当中的精品，掠走了约5000件之多，而美国人华纳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沾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 1.2 米的半跪观音。俄国人博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元禄手中骗去了一批文书和经卷。1914年，另外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了敦煌，剥去了一些壁画，盗走了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赶到了敦煌，他们从王元禄的手中买到了300多卷写本的经卷和2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带回了日本。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那反弹琵琶的飞天，那庄严肃穆的菩萨，那奇形怪状的罗汉，所有这些佛教人物的精华都汇聚在了这一所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敦煌。关于敦煌的谜有太多太多， 您又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敦煌之谜。 从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藏经洞中出土的从四至十一世纪的各种珍贵的文物，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卷画、法器等，对研究中国乃至中亚的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由于敦煌资料的特殊意义，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和专家们很早就开始了敦煌文物的保护活动。1909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在苏州胡同一家字画装裱店当中发现了伯希和送来的古代文书，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学，一起要求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当众展示他手中的古董。伯希和说这些古书来自风沙弥漫的敦煌莫高窟。罗振玉将敦煌劫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学部左丞乔淑南，由他下令给陕甘总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且拨出库银6000两，让敦煌县令收集失散的文物。王元禄在押运车辆到来之前，悄悄地把许多珍贵的写本藏在了两个大转经筒里。这些珍贵文献最终被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运到了国外，而运往北京的敦煌文献沿途也遭到了各地官吏雁过拔毛式的掠夺。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投身到了这场文化抢救运动之中，语言文学家刘半农率先到达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自发地抄录了104件敦煌文书。然而学者们所关心的敦煌莫高窟正在走向绝境。莫高窟因为严重的自然风化而千疮百孔，时时刻刻都有坍塌的危险。村民们仍然按照惯例到莫高窟前去养马、去生火和做饭。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当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了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员把残破的莫高窟作为了监狱，竟然把这些白俄的官兵全部关了进去，于是在这里留下了斯拉夫语的下流话和他们部队的番号，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1941年，艺术大师张大千来到了敦煌，7个月之后他来到了兰州，把他在敦煌临摹的部分作品托人带到了成都，办了一个西行记油画展。第二年，张大千带着妻儿全部住进了莫高窟。张大千把5层洞窟全部编上了号码，临摹作品达276件。张大千3年画壁，感动了许多人。教育部西北考察团从兰州奔赴敦煌，考察团到达了敦煌的榆林窟，国民政府监察院的院长于右任也来到了敦煌。张大千要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莫高窟进行保护。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曾经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青年常书鸿被提名主持这项工作。敦煌的生活是艰苦而且单调的，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辞而别了。然而常书鸿不肯放弃责任，更不肯放弃理想。紧随着常书鸿的脚步，段文杰、樊锦诗等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在敦煌研究院坚持推进常书鸿开创的事业，敦煌艺术瑰宝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发展。今天我国对敦煌的保护则更加的重视了，除了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来保护文物之外，还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专家进行合作，来摆脱环境恶化对文物的侵扰。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还与兰州大学以及国外的一些研究院所联合培养文物保护研究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足见我国对敦煌的重视程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神秘的敦煌之旅。我是主持人韩涛。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崖壁上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莫高窟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16国至元朝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在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要数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也就是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像等。另外还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记画等等，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汇、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是林林总总。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为了斑斓的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璀璨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的丰富多彩。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此多的精彩绝伦、堪称世界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究竟出自谁手呢？在风沙这么大的敦煌石窟当中的文物能如此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又是怎样做到的呢？研究人员一直期待从莫高窟北区找到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谜底。他们认为莫高窟北区的243个洞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而最近来自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者是印制佛经的地方，这使得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之谜更加的扑朔迷离了。敦煌莫高窟有近500窟绘着巨幅壁画，绘画时间长逾1000年，被誉为是世界最大的画廊。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马德说，根据对壁画题记和敦煌文献的研究，大约只有公元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的资料，而在4世纪至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他说，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的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平多子等12人。在开凿于元代的第3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了人物的轮廓，轮廓内在淡施晕染，有些不失色彩却见肌肤，被人们公认这是敦煌壁画当中的极品。壁画的落款为甘州石小玉壁，专家认为石小玉应当是今天的甘肃张掖人，石小玉很有可能是艺名而非真名，至于其生平更是无从考证。无法确定绝大部分敦煌壁画作者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宋代以前的画师们一般没有落款，在壁画的所有题记中也很难见到有关画师的记载。研究人员认为敦煌画师的来源主要有4种，首先是来自于西域的民间画师， 这是因为敦煌壁画的早期作品风格和新疆同期的很多佛教石窟壁画的风格非常接近。第二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获罪流放至敦煌时携带的私人画师。第三则是高薪聘请的中原绘画高手。第四是来自于五代时期官办的敦煌画院的画师。在敦煌文献中，所有的画师都被称为画匠或画工，可见画师们主要来自于民间，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创作壁画时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些阴暗潮湿的洞窟中，壁画当中大量的田间劳动场景活生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经济状态和科技水平。唐代壁画中的婴儿车等生活用具更是为神秘的佛教壁画增添了世俗社会的色彩，给今天的参观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千年民间风俗的画卷。也许正是因为画师们熟知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才使得他们巧妙地把佛国的空灵与人间的真实融为一体。敦煌画师们绘成了精美绝伦的壁画，而关于他们的记载又几乎是空白，所以他们的生平总是能够激起现代艺术家的无穷想象。从《丝路花雨》到《大梦敦煌》，两部关于敦煌的著名舞剧，讲述的都是平民画师历经磨难献身敦煌艺术的悲壮故事。也许敦煌壁画画工之谜永远无法解开，但辉煌的壁画已经为这些无名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反弹琵琶的飞天，那庄严肃穆的菩萨，那奇形怪状的罗汉，所有这些佛教人物的精华都汇聚在了这一所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敦煌。关于敦煌的谜有太多太多，你又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敦煌之谜。 关于另外一个谜，壁画的保存，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当年乐尊和尚西游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当时已是天近黄昏，而他住宿的地方却还没有着落。他正在寻思，莫一抬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奇景。只见对面的鸣沙山上一派金光耀眼，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被这奇景炫惑了，心想这真是个圣地啊。于是他牧人在这个地方开凿，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唐朝时，这里已经有了1000多个洞窟了。经过专家的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和修建绝非偶然，而是古代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洞窟前荡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是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使得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为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地带。也正因为如此，莫高窟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壁画文献和雕塑，为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艺术和宗教遗产。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的12月，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敦煌被世人发现，敦煌学至今也已有百年历史了。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例如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最早的乐谱、